得太苦，有太多深刻感触，只能领悟不能幸福，受尽委屈的付出，用泪水宽恕。爱情太模糊，却让我清清楚楚投入，选择盲目。未来要走的路，有你做主。付给你的多，你却总是不能够还给我。人在用情的时候，又怎么知道何时该放手？因为亏欠太多，你一辈子也无法还给我。对你总是太多，你对我总是不够，有一天我还是能够一个人过。爱情太模糊，别让我清清楚楚投入，选择盲目。未来要走的路，有你做主。付出给你的多，你却总是不能够还给我。在用情的时候，又怎么知道何时该放手？因为亏欠太多，你一辈子也无法还给我。我对你总是太多，你对我总是不够，有一天我还是能够一个人过。有一天，我还是能够一个人过。